咁啊，戒咧嗱，你话持戒持戒咁，但系有啲戒咧，你去持咧就系持戒，但系有啲戒你去做咧嗱，有啲戒唔做咧就系犯戒，有啲戒咧做咧系犯戒。我哋又要明白啦，你话究竟做好啊唔做好啊？睇你做乜嘢咯，系嘛？如果律意戒你去做咧，法话唔可以做，要你戒嘅，你去做咧，呢个咪犯戒咯。但系如果在呢、这个涉善法界嚟讲，同埋要益有情界嚟讲，系应该做嘅，你唔去做，咁你咪又犯戒咯。所以呢做乜嘢都要有智慧、啊、要分别得清楚，究竟做好啊，抑或唔做好咧？咁睇你做乜嘢啦。涉律二戒就系唔做系迟，做就犯戒啦。要益有情戒同埋善法戒咧，唔去做咧就犯戒。所以你哋记住啊，你唔好话我搭咗新衣啦，我可以企前边啊，唔系咁简单噶。一定要想想你受了菩萨戒要做什么，受了菩萨戒要一切恶要断，一切善要做，一切众生要度，如果你不度众生不去修善，你就犯戒。但如果只是受五戒呢，就是你不做就可以了。但受菩萨戒不但不做，而且又要做、哦、所以呢受戒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还有我已经讲了有大乘戒啦，有小乘戒啦，是不是？那大乘戒和小乘戒有什么分别呢？好不好讲呢？但是这里呢就不是 经文里面有的了、哦哦、我觉得这个呢是海老法师特别抽出来的。我想现在没有人讲这些东西了，因为这个是海老法师发明出来的嘛。那么哪个还去讲海老法师那些东西，就是我这个古董而已嘛，是不是？那么我想呢我都应该是介绍一下了，因为我的责任是要介绍海老法师的智慧的遗产嘛，是不是？大乘戒和小乘戒有什么不同呢？有十三种，有十三种。第一种是教主不同。大乘戒是法的本梦法、即梦法和十方之法都讲的，小乘戒只是应生法讲。我记得 我出了一个这样的题，我现在要解释给你听了。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法、报生法叫做什么名字、毗卢遮那法，是的，还有卢舍那法。毗卢遮那法是法生法，卢舍那法是报生法，没有死的，无量寿。Okay? 释迦牟尼佛呢是即梦的法、应生法，有生有灭的。应该现在 听过了，应该说不要不知道了。咁就係話大乘戒呢就係、是、本梦法、即梦法、十方法讲嘅。小乘戒呢只係应生法讲啫。毗卢遮那法唔讲小乘戒，只係讲大乘。Okay? 第二呢所避嘅机唔同，对象唔同。大乘戒是对百法界众生的机讲的。百法界是什么？我们平常讲十法界，十法界法讲就除了法啦， 除了佛之外，还有九法界啊，在哪一法界啊？吓？知唔知？因为而家遣书都冇用啊，书里边冇写。在地狱众生，法所讲嘅界咧，八法界众生，除咗地狱众生，都可以受持法界嘅，就系地狱众生冇办法受持法界，佢太苦啦，冇机会受。哦，所以咧，大乘界系八法界众生都可以受嘅，小乘界只系对印度比丘受嘅。哦，呢个就系大小乘界唔同嘅地方，书界嘅时间又唔同。大乘界咧系法性道即刻讲，即系等于《梵网经》啊，即系法咧，法咧，法初成道已啊，即初结菩萨提摩叉，一成佛就讲。小乘界咧系等到梵界啲到咗好多人出家，呢啲出家梵咗界咧就佛，然后先制呢个界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，即系等于有一个比丘。他是证了阿罗汉果，阿罗汉果他能够弘佛度众的，犀利嘛，他有神通嘛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就去乞食，乞食呢是喝水，希望拿些水喝，但是当时那家人呢没有水，没有水呢就给些酒给他喝当水，喝了之后呢，哇，回到来呢醉翻翻，翻向地下咬啊咬啊咬，咬到大堆嘢，乌蝇嬲啊嬲啊嬲啊！咁释迦牟尼佛咧就对其他啲佛弟子话：你睇下呢个比丘系有神通嘅，能够降伏堕龙嘅。佢饮咗酒，而家俾乌蝇虾佢啊！乌蝇都会虾佢噶。你哋仲敢唔敢饮酒啊？咁唔敢啦，以后不得饮酒，戒。即是小乘戒呢，就因为犯了然后先制戒，大乘戒不是，佛一乘佛就讲，哦，这个有大小戒不同的地方。其次呢，就是讲戒的地方不同了。大乘戒呢，先在这个莲花藏世界讲，卢舍诺佛讲，其次呢，就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讲，小乘界咧随时随地随份随讲，在边度都好啦，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做啊，以后不准这样做啊，随时随地随份就讲，这个是大小乘的处不同。第五咧，中趣不同，大乘界是兼一切善，不但要自利，仲要利他。小乘戒，但系自利就得啦。哦，但系自利不犯戒，小乘人菩萨只求自利就系犯戒。哦，有啲唔同。第六咧，教相唔同。大乘戒系讲三在正戒，律仪戒系无恶不恬。就是叫应我们四分世愿，分恼无尽世愿田。善法界无善不修，就是应法门无量世愿学。利益众生界是无生不道，就是众生无边世愿道。哦，那呢，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田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咁三愿都具足啊，最后会唔会点样啊？佛道无上自然成啦。所以大乘界咧，侧重于四运誓愿；小乘界咧，小乘界咧系只系能断恶，只求自利，不度众生，唔善犯戒。哦，呢个又系小乘嘅教相同埋大乘唔同。大乘如果不度众生，不饶益众生，就是犯戒。第七呢，是行相不同。行相是什么呢？大乘呢，只作 堅持，即是話有啲要停止嘅，有啲要去做嘅，兩樣都一齊要進行。小乘咧只係止啦，停止就得啦，去做咧就犯戒啦。呢個係行相唔同。第八咧，備次唔同。大乘戒普備十方，小乘戒單行於一個方，即是話釋迦牟尼佛所講的小乘戒咧，只行於娑婆世界；大乘戒咧係於十方世界。哦，處所唔同。第九咧嘅樹唔同，大乘戒通於三界三世，現在、過去、未來。嗱，你哋受咗菩薩戒咧，來世都仲有戒體嘅。哦，來世都仲有戒體。小乘戒唔係啦，死咗就冇啦。受咗比丘戒係有戒體，但係一死咗，第二世冇啦，又要重新受過。哦，呢個就係呢個被呢個事係唔同。第十咧，斷惑唔同，斷惑。斷呢個煩惱惑唔同，大乘戒斷盡一切煩惱係乜嘢？無明煩惱、塵沙煩惱、見思煩惱，一切斷盡。小乘戒咧，只係斷見思惑，冇辦法斷呢個塵沙無明。第十一咧，菜果不同，菜果不同，大乘戒。結果能夠趨向無上菩提，小乘戒只是得到無生果。第十二咧係功德不同啦，功德不同。大乘戒咧將來是可以成佛，能出生無量功德。小乘戒最極啊，得到啲乜嘢？得到五份化身。同埋六種神通，六種神通大家都知道啦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流象通，仲有咧神足通，六通嚇。五份法身又係乜嘢啊？嚇？五份法身，係啦，界定。戒生、定生、慧生、解脱之见，叫五凡法身。阿罗汉咧只系成就呢个五凡法身，菩萨咧系成就呢个佛道。哦，咁啊，趣果唔同，功德唔同，咁啊就有作用啦。作用第十三。利用不同，大乘戒咧成佛咗之後啊，能夠遍法界眾未來利益有情；小乘戒證咗涅槃之後咧，就灰身明智，啊，沉空寂寂，只係自己享受涅槃嘅快樂。所以咧，大乘戒。有好多好處，咁我哋咧係應該求呢個五戒之後咧，就應該進一步咧求菩薩戒啦。菩薩戒就係大乘戒。OK， 而家講到呢一品阿羅漢啦，呢品阿羅漢啊，如果淨係持小乘戒咧，嚇、啊？不是叫做嚴正毗尼、okay? 不是叫做嚴正毗尼，他還要進一步呢是持這個大乘戒，能夠進一步呢，如果小乘戒之中呢能夠持這個律儀戒呢叫做嚴未正，必須要持呢個定降戒同埋道降戒， 先係叫做驗證。呢一經裏邊講係驗證譬例啊嘛，係咪？乜嘢叫做驗？乜嘢叫做證咧？咁如果但係持呢個律儀戒咧，只係驗，唔算係證。必須要持呢個定降戒同埋道降戒，先叫做驗證。在小乘嚟講，嚇、啊，如果淨係持生戒咧，只係驗未證，必須要持心戒清淨，然後先叫做驗證。呢、这個係小乘嚟講，而但係呢一班阿羅漢啊，如果佢只係持小乘戒，只是驗未證，必須要持大乘三罪證戒先叫做驗證，咁啊證明呢班阿羅漢已經持咗呢個菩薩戒三罪證戒啦。哦，嗱點解點證明佢咧？咁經裏邊唔係話佢善超之友，從法展論驗證譬利，係咪應生無量度脱眾生？呢、这個經裏邊嚟講嘅。啊！呢、这個善超之友咧，證明佢係得到道降戒啦。從法展論啊，證明呢啲大阿羅漢得到善法戒啦。哦，驗證毗利咧，係證明佢得到律儀戒啦。善法戒、道降戒、律儀戒，進一步咧，應生無量、度脱眾生，就係、是、要益有情戒。所以呢一班大阿羅漢咧，成就咗呢一個大乘戒同埋小乘戒，所以叫做驗證毗利。跟住嘅經文咧，就叫做應生無量度脱眾生八際味類越諸塵類。呢幾句説話係讚歎呢啲大阿羅漢嘅悲賢兩種嘅道德。應生無量度脱眾生咧，就係、是、廣推廣嚟講前嗰句從法展論嘅德，八際未來而知塵類咧，呢兩句咧就係、是、證明佢係妙堪慧足。因為佢響未來啊，永遠永遠都能夠度眾生嘛，咁就應該係。為足佢去度眾生咯，係咪？咁呢、这個呢、这個妙堪為足咧，就係話釋迦牟尼佛係應生於呢個娑婆世界，現浮提究竟有幾多生啊？呢班阿羅漢咧，係從佛展論，呢班阿羅漢係應生無量度脱眾生。阿羅漢只係得二生生，冇可能應生。佢能呢班人能夠應生無量度脱眾生，證明佢係大菩薩，唔係小乘人。啊，釋迦牟尼佛響娑婆世界有幾多生啊？應生幾多啊？幾多？嚇？千百億化生釋迦牟尼佛嘛，係咪？呢班阿羅漢化生又千百億化生，犀利嘛？係咪證明佢係大阿羅漢咯？啊，無量咁多生。同時，因為釋迦牟尼佛應生在呢個南阎浮提、啊、有千百億咁多化身，呢班阿羅漢跟住釋迦牟尼佛又應生於南阎浮提，又應生無量。釋迦牟尼佛嗱、啊，釋迦牟尼佛應生於娑婆世界有八相聖道啊，記住啊，有一個咁嘅題目嘅、啊、八相聖道啊，八相聖道係乜嘢啊？啊！降生、入胎，系咪？入胎就出胎啦。哦，降生、出胎，点啊？出家、 出家苦行是吗？有没有啊？红魔圣道剪法轮入涅槃八相圣道哦，咁啊，记住啦，咁啊，识呢个题目噶啦哦。八相圣道，释迦牟尼佛响南阎浮提千百亿化身八相圣道，呢品阿罗汉一样根治佢千百亿化身八相圣道，犀利嘛？所以咧，佢我佢嘅作智慧大，说法大，应生又大哦。證明佢係大事，發生大事。我哋眾生咧，我哋眾生都大，乜嘢大啊？作業大，減苦大，哦，苦嘅大大，果報又大，哦。因為我哋咧易沉作梗啊，自寸自薄。因為菩薩咧見到我哋咁可憐啊，或大。或业苦啊嘛，业大苦大，所以咧佢就发起大悲心，应生无量入呢个诸国土，而随机事法度众生，令我哋得到解脱生死，登涅槃王。因为呢个系有大悲心啊，所以就妙堪为足。哦，如果唔系，你好叻都好，我唔愿意度众生啊，咁佛叫你嚟呢个娑婆世界做咩？为足做咩咧？是吧，即是等于地藏经里面、哦、佛知道地藏菩萨呢众、啊、生目道尽方正菩提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殷勤为足、啊、殷勤献足他、啊、记住记住、啊、将来五族恶世众生我交给你啦，你要保护他 啊因为他有这种悲怨嘛，众生道尽方正菩提嘛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所以咧佛就遗嘱佢呢班弟子又系佢有悲有智啊，有大智慧有大慈悲心，所以就妙堪遗嘱啦。哦，佢大悲到点样啊？道尽未来嘅众生，唔系道现在众生就得啦，尽未来际响五族恶世里边道众生。所以阿能话五族恶世世先入啊，而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依此取利王呢一种嘅菩萨心肠啊，当然系妙堪遗嘱啦，系咪？咁咧呢一科文咧就讲完啦，系讲呢一班大阿罗汉嘅道德智慧啊。